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啦！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Hello， 各位网友， Hello. 大家好啊！我今日又系呢、這个，又由我姚冠东顶咗呢个梁锦祥台长做呢个一周时事嘅时间啦。咁啊，喺下个礼拜咧，即系我顶埋今个礼拜嘅啫。喺下个礼拜嘅同样嘅时段咧，大家都系会见到我嘅。咁啊，台长会唔会见到咧？咁当然啦，咁台长系台长嘛。咁当然台长会有其他节目啦。咁但系喺嚟紧嘅每个星期五嘅十点至十一点半呢个时段咧。就會有小弟的新節目，就是天地有正氣。下個禮拜四月二十號就正式跟大家見面。不過今天呢就依然都仲係呢個一周時事梁錦祥嘅節目，我仲頂住嘅。咁喺我身邊咧，點解唔係我上個禮拜個拍檔阿雲嘅咧？咁阿雲因為要排戲，所以咧我就今天咧就揾咗另一位嘉賓主持，咁啊同我哋一齊做呢個一周時事呢個節目嘅。咁喺我身邊呢位咧，大家可能都從未應該喺網台見過佢。 係啊，應該今次係第一次上網。 哇！嗱，你第一次又即係俾咗小弟咁，我都非常之榮幸。咁sorry。咁咧坐喺我身邊呢位咧就係 Louis， 咁啊可唔可以講個姓啊？可唔可以講埋姓？ 姓陳咯， 姓陳， 係啦。 OK， 因為你個網上又唔係姓陳嘅，就姓第二個嘅。OK， 咁啊阿 Louis 咧，阿 Louis 咧係咩人咧？佢咧就係呢個香港民族陣線嘅召集人，咁咧亦都係有參與啱啱嚟過咗嗰個星期六晚上嘅由呢、這個邊個搞民陣搞噶嘛？ 佢話係民陣搞， 佢話係民陣搞嘅，係啦，嗰個嘅咩叫捍衞言論自由嘅集會，或者係撐言論自由，即係其實係撐戴耀廷嘅集會啦。 係啦，咁但係呢樣嘢我覺得要講明先嘅，即係其實我哋嗰日咧，我哋就唔係參與民陣嘅集會，咁我哋其實喺佢即係出面啦，咁就係自己搞一個，咁就係啦。 係，咁啊，即係喺附近係咪咁講咧？ 附近係，即係呢啲唔可以同佢同流合污噶。 係，咁上個禮拜我就話我自己就會落。落去嘅，咁點知咧嗰晚就冇辦法啦，咁啊要同屋企人食飯，所以我就自己就冇落到去。不過我都一路有睇住成個集會到底係，即係上個禮拜講到係，即係呢個集會會唔會，哇！有好濃嘅膠味咧，會唔會？ 入面咪好大咁膠味咯， 係 即係呢個滲咗出嚟噶啦，已經係聞到噶啦，已經 係。咁我從電視新聞嘅片段同埋喺呢個電台片段咧，即係電台聽到啦嚇，或者咩？咁我真係覺得。膠味就相當之濃厚嘅，咁啊一般咧就成個集會都係一貫以呢個民陣嘅形式進行啦，亦都非常之極端嘅和理非非，亦都係即係其實即係嗰啲我成日覺得呢啲集會咧係嗰啲嘅老人家嗰啲集會嘅， 呢啲係俾一啲叫做點講咧？呢叫民主老人院啊， 民主老人院 康樂運動嚟嘅啫， 係啊，大家 即係佢係咁中意用運動呢個字啊，咪有雨傘運動、乜乜運動嘛。咁其實呢啲只不過係可以循例做運動嚟 嘅。哦，即係老人運動啊嘛，即係老人民主運動或者係民主。 即係你要等佢有啲老一輩嘅嗰啲嘅支持者去動下手腳， 出嚟放風啊， 出嚟放風，差唔多啊。 咁咧就相當之膠味。濃厚啦，咁但佢哋唔係咁睇噶嘛，即係村民唔係咁諗噶。 佢哋覺得自己好有意義，我已經為咗我係香港嘅民主路上，我出了一分力咁樣。 係啦，我哋就即係彷彿去完個集會之後咧，就香港呢個言論自由就會重新即係提升咁樣。 係啦， 係嘛。咁啊，所以咧個集會其實個膠味相當之濃厚啊。點樣膠法咧？即係除咗係一般嘅裏邊嘅情節，即係有啲人啊講下啲即係交一下啲話，啲互相鼓勵嘅説話。即係嗱嘅，我就唔係話反對。呢一類嘅集會嘅，即係唔好搞錯，我唔會係嗰啲好激進話，呢啲冇用嘅行禮如儀乜唔急，唔係佢有佢存在嘅必要，佢亦都有佢存在嘅價值嘅。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有嗰個效果咧？當然係冇噶啦。咁亦都係咪一個好合適嘅辦法，或者最合適嘅辦法咧？咁當然其實有好多方案或者係好多嘢可以做嘅。咁更加大鑊嘅咧，就係後來就我根據報道或者睇翻啲新聞片段啦，裏邊變成咗一個 民主黨或者泛民政黨的區議會拉票，唔係 傳銷大會咯， 傳銷洗腦的大會， 係啦， 同埋係一個提早為呢個2019年嘅區議會選舉造勢嘅大會。 係啦， 咁點樣話咩？點樣捍衞呢個言論自由呢？點樣撐大教授呢？大教授就自己講就話嗱，最緊要咧投票俾泛民政黨，區議會最緊要投票俾泛民政黨。 記得總之咩都唔好理，總之記得投票俾我哋，香港就有救了咁樣。 係啊，即係如果投票俾你哋有救了，其實二十年前就已經有救啦。我哋香港一早有普選40万年啦，已經啱啱啊，即係竟然係即係淪為一個咁樣嘅造勢晚會咧，我又覺得真係相當之難受。不過嗰日咧，同時間同地方咧，我知道即係其實獨派啦，可以話或者泛本土啦，可唔可以咁講咧？ 差唔多啦，係啦。 可以泛本土咧，即係有吹雞嘅。咁其中一位吹雞嘅人咧，即係我喺自己嘅面書見到啦，就係、是應該係一個叫鄭合嘅人嘅，即係或者鄭入又好，鄭合又好， 鄭乜 咁啊，同鄭立唔同，鄭立就 不過唔係鄭立。 系啦，不過唔係鄭立嚇，咁啊佢都有吹雞嘅，咁啊鄭合都係我朋友嚟嘅，咁佢就我本來咧今晚嘅節目咧，我就諗住啊，即係唔好意思啊，今晚節目我就諗住揾阿鄭合，因為我同佢熟少少啊，咁我即係我就未認識阿 Louis， 不過咧鄭合我就知道佢，因為佢有事就要喺醫院度做一個手術啦，咁啊所以嘢都講唔到，咁啊嚟唔到，咁所以於是乎咧我就問佢就喂。我想講下嗰日遊行嘅情況喎，咁有咩人推介咧？咁樣，咁佢就介紹咗你俾我，咁你就係一個叫做香港民族陣線啦。不如你同大家講下你當日喺政總出邊嗰個遊行嘅感受啦。首先，你哋嗰班人喺嗱，佢哋喺煲底啦，我知道，喺立法會嘅示威區嗰度啦。咁你哋又喺邊度咧？ 嗱，咁其實咧，我哋嗰日咧就係喺煲底出面就迴旋處嗰個位嘅。咁本來咧就應該唔會有啲咩太大嘅衝突，但係其實嗰日咧有啲即係。有啲幾唔愉快嘅事嘅，咁就喺我哋未開始即係仲 set 緊嘢嘅時候咧，咁按常理啦，一般最早嚟咧就應該係警察嚟鬥我嚟嘅，咁但係問題嗰日咧係好吊鬼嘅，係民陣嘅警察先過嚟影大頭相先嘅，佢係比警察仲快嘅，即係當一旁嘅 PC 仔仲喺度觀望緊，死啦，我咪要過去鬥佢咧咁樣，呢個時候民陣嘅警察已經盡忠職守出嚟，就逐個咁樣攞住手機去影大頭相。 點解咧？入邊你嗰啲狗賊，你大家識唔識嘅咧？ 即係其實我 有冇啲出名嘅狗賊咧？ 唔係咁出名， 即 係 幾個好出名啊嘛。 唔係咁，你明白出名嗰啲個朵臭咗噶啦嘛？即係其實你即係佢行埋嚟嘅時候已經係會即係點講打已經鬼哭神號噶啦嘛。咁我而家佢係揾一啲唔出名嘅，大家唔識嘅，揾啲阿叔阿伯咁樣就走過嚟逐個咁 zoom 埋你咁樣影你大頭相咁樣。 喂，咁其實佢咁樣 zoom 你影你大頭相，其實好冒犯 嘅。其實係㗎，即係尤其是我咁講，即係呢樣嘢我諗唔係本土派，就算整個一個叫非建制派或者叫社運界啊，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點人上影人大頭相呢樣嘢好詐忌嘅。 係，即 係其實 你點知佢？首先你點知佢係狗賊咧？佢有臂章。 咁民陣嘅狗賊人哋呢個好自豪噶嘛， 呢個 引以為傲啊嘛，臂章噶嘛。 佢有臂章嘅人走嚟影你。 係啦。 哇、哦，咁呢樣嘢其實係相當之核突嘅。 係啊，其實幾核突下。 係。咁你哋但係有冇出聲即係反擊佢哋咧？ 其實我哋係嚟唔切反擊，因為當我哋做一嚟啦，我哋 set 緊嘢啦，咁二嚟就係其實當我哋準備即係話喂，不如你咪鬼影啦咁樣嘅時候咧，警察就行埋嚟鬥我哋啦。 哦， 咁然之後佢見到警察行埋嚟就唔知咩事，咁佢又行開咗翻入去，咁就自己歸宿咗喺度啦，係啦。 哦，咁跟住咧發生啲咩事咧？ 咁其實跟住就另外一件事咧，就其實係差唔多完嘅。咁有個係即係一啲旺角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蔡家鳩團啦嚇，即係一個俾人力已經騎劫咗個鳩。團啦，咁 又可以話淨係人力騎劫 啦。咁我咪即係當然啦，我係最熟悉就梗係人力啦，係咪？即係俾一眾啲咁啊，所謂嘅呢個 是但啦， 是但啦。總之嗰堆啦，大家明噶啦，都民主老人家啦。 係 咁佢哋就即係有個咁嘅鳩團嘅常客出嚟指罵我哋。就話咩咧？就話啊，你班僆仔啊，出嚟搞事啊，收咗共產黨錢，都係呢咁嘅老生常談。即係其實我咁講，去到今時今日啊，尤其是講緊係民主黨去收共產黨錢呢樣嘢，已經係打全世界都見到啊！嗰30000蚊係咪？即係你呢個時候，你仲好意思去拎住呢個所謂收共產黨錢呢樣嘢去攻擊人哋？即係我咁講，知唔知醜咧？ 係，咁你哋有冇即係在場嘅人有冇啲咩特別嘅反應咧？即係對住呢啲咁樣，定係已經見怪不怪咧？ 嗱，好老實嘅，大家真係點講咧？俾人鬧係鬼，俾人鬧共產黨已經鬧咗差唔多咁耐，都幾年啦，係咪？即係其實打咧已經有一套好成熟嘅處理程序。 例如係點樣嘅咧？ 咁嗰日咧，鄭合就已經係即係我哋未出聲啦，即係其實我已經嗰下已經係即係上曬頭啦，諗住衝過去鬧佢啦。咁嗰陣時咧，鄭合就掹住我，然之後咧，佢又真係掠走咗阿叔，係煩走咗阿叔。 哦， 即係其實呢個已經係叫點講範本土啦。其實對於呢班咁嘅民主老人家咧，已經有一個好成熟嘅處理方法嘅啦。 係，咪即係俾我嘈交。喂，咁當晚你哋個人數有幾多啊？即係有冇數？ 嗱，我報俾報紙聽咧，就話五十。咁但係好老實嘅，呢五十人係咩嚟嘅？呢五十人係最初即係集會啱開始嘅時候嘅。咁其實你見到我係即係九民鎮啦，九點幾鋪嗰張相咧，我相信即係。就你就咁望落去，其實都唔止五十人，即係我預大概可能接近一百左右啦，起碼都。 咁對比佢哋都其實都唔係好多人嘅啫。如果對比煲底嗰個陣容嚟講， 我講嘢均真少少，我咁講，即係可能對比煲底，其實可能仲有一段距離，但係對比翻即係可能過去幾次，即係近期啦，因為本土派所發起一啲行動，其實即係呢樣嘢，我私底下同鄭合傾嘅時候，佢都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一個反應嚟嘅，即係起碼我見到。有啲人起碼開始肯出翻嚟先。 嗱咁啊尖鋭啲啦，即係好老實咁講，嗱煲底嘅民陣搞嗰個集會就非常之交尾，又呼籲人哋投票就成啦。咁嗱，咁喺嗰兩個鐘頭裏邊，你哋又做咗啲咩咧？ 嗱，好老實， 你哋都係點咧？ 即係。民陣佢最大問題，佢個所謂嘅捍衞言論自由。首先，第一，我哋姑且唔好討論佢係咪最後變咗一個區議會嘅動員大會啦。咁但係起碼佢首先佢呢個言論自由係講緊話，我哋只要唔講呢個港獨，我哋唔好講分離，就能夠享有言論自由。即係所謂一個喺紅線底下言論自由。而我哋講到明就係我哋講到明，第一，我哋支持香港獨立；第二，去宣揚香港獨立喺香港係冇罪嘅，即係唔應該係受到一個不公平嘅政治待遇。雖然好老實嘅，你問我話隱約係咪仲有少交味咧？我承認。是仲有的，但系问题你话对比佢哋，我觉得真系有一段几大嘅距离咯。 咁喺你哋嘅集会啦，几十人嘅集会啦，算唔算？即系有冇啲平时活跃于社运嘅本土派嚟帮你站台啊，或者咩咧？其实你未答到个问题，即系里边除咗一啲人互相讲啲打气嘅说话，其实仲有啲咩？即系里边有啲咩实际嘅 run down 咁样嘅咧？ 嗱，咁呢樣嘢真係直接，即係有話直説啦。咁我咁講嘅啫，其實你預期一個集會可以做啲乜嘢咧？我覺得呢樣嘢係頗係唔實際嘅。即係嗰日嘅集會其實好老實，幾樣嘢。第一就係我係希望能夠借呢個機會，就係去表明喺呢一次事件入面，即係一個獨派應有嘅一個立場啦，係咪？咁第二就係我哋都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唔錯嘅機會，就係即係一個重新聚集翻士氣，即係睇下可唔可以令到我哋即係重新去激起翻一個獨派或者一個泛本土派嘅一個實際嘅一個行動上面嘅動員力咁樣咯。 唔係，咁其實咁你哋有冇嘗試過去希望可以喺大台嗰度發言嘅咧？有冇人？ 我哋系冇抱呢个期望嘅，我亦都冇揾过佢哋。 即系冇揾过佢哋嘅，即系从来你哋系喺嗰个出边。我见到个位应该系近公民广场嗰个位啊嘛，系嘛？即系街道喺天美 系啦，系啦，天美道嗰度 喺天美道嗰度嗰个位啊嘛。咁就冇曾经都冇尝试过去谂住，好似中大学生会嗰、那个学生咁样，即系想。個學生會會長嚟嘅，即係想去想即係去大台講嘢咁樣，即係冇嘅，即係你哋 冇啊，唔係因為始終我都覺得就係如果我哋上去講嘢咧，我覺得我係會俾人掹翻落嚟咯。係， 咁啊都唔係覺得嘅，咁我又 一定 㗎，係咩？咁啊一定會嘅， 都一定 嘅，一定係上唔到個大台。 係啊， 咁亦都你見到其實今次你哋嗰幾十人啦，或者一百幾十人啦，咁出到嚟係咩人居多嘅咧？ 其實好 即係唔識嘅咧，嗰啲人係咪即係成日 有部分其實大多數都係會經常見面啦，可以話係一個本土派由即係光復開始到而家，或者甚至可以再早啲，即係由佔領嘅開始，其實好多一啲所謂嘅本土派嘅一啲所謂社運常客咁樣咯。咁當然有部分就其實真係比較少見嘅，或者可能叫做有啲係可能光復嘅時候可能叫偶然會見到，咁由中間叫沉寂咗一排，咁見到佢而家出翻嚟，咁其實好老實嘅，呢一班人先係最即係叫最希望見到嘅。就是一班叫可能沉寂了一段时间，咁亦都叫愿意重新企翻出嚟咁样， 不如咁啦，即系应该系 而家我哋都好大到一個網台節目啦。咁、你有乜嘢係即係對於成個事件啊，呢、這個戴耀廷嘅事件，即係你自己嘅睇法，或者你個組織有啲咩所謂組織啦，有啲乜嘢睇法呢？ 即係我咁講嘅啫，本身戴耀廷，你話呢條友佢本身我係咪認同啊？咪好支持佢先，梗係唔係啦？即係由佢嗰陣時雷動，你話喂泛民掌心雷，你由再早啲佢嗰陣時乳鴿，佢話要翻去教書退場，呢啲嘢我哋係即係不恥其所為。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一單就還一單。咁你今日喂佢而家佢因為宣揚香港獨立，又俾人去俾人搞佢啊嘛，俾人批鬥佢啊嘛。即係呢啲嘢係我哋經歷過嘅嘢，咁我哋自然係應該要去，即係單純只係就住去捍衞你呢個宣揚港獨嘅權利，我哋係應該要出聲嘅，係、我哋只係咁諗嘅啫。即係你話係咪要去同佢所謂嘅去偷佢光？唔係，我亦都話你話係咪要去即係呢個賴去分去同呢個泛民去爭去鬥啲咩？其實我真係唔講呢啲乜嘢咯。 明白嘅。咁我都見到Facebook Live 嗰個 chat room 嗰度見到阿鄭合， 阿鄭合入咗嚟啦，喺度篤緊字啊。 咁其實我係支持你哋嘅行動嘅，即係。我自己的立場很簡單，即我支持大家。喂，你心底裏面是即係呢件事本身就已經是相當之荒謬咁啊！你喺台灣即係 FF 講，諗下預想一下，幻想一下中共倒台之後極權，佢都冇話中共添。喺個講話裏邊，佢都冇 佢話極權， 佢都係話專制 權政府， 佢話專制倒台啫，佢都冇話邊個呢個專制可以係其實可能喺2025年突然間台灣反攻呢個大陸，然後咧就成立咗一個叫做中華民國嘅專制政權， 係 咪啊？軍政權咁樣，佢倒台咗， 其實佢又冇指名道姓， 佢冇指名道姓啊！佢連中共都冇講啊！你明唔明啊？跟住佢只係講下預想一下，嗱各地可以行下邦聯制啊，成邦聯邦或者邦聯制，講咗呢啲嘢講咗20年嘅其實，我想同大家講自90年代至1989、1964之後，即係六四事件之後九十年代初，好多無論係中國大部分都係中國嘅學者啦、香港嘅學者啦、中外嘅學者，其實大家都係探討緊呢啲問題㗎啦。即係未來中國應該行下聯邦制啊、邦聯制邊樣嘢好咧？可唔可行咧？呢啲嘢，喂，即係純粹係根本討論咗20幾年啦，30年都嚟緊頭。 係啦， 又唔係新嘅嘢。又不是一些新的概念，他而家不是講緊話，喂，我點樣去鼓動內地人？ 佢冇一個具體 嘅程序。以前啊，我可以話俾大家聽，10幾年前，我哋都仲講緊啊，話點樣去同啲大陸人融合，教育啲大陸人， 要感化佢， 感化佢哋，令到佢哋翻到去，就見到哇！香港啊，街道井井有條，點解我哋有咁樣嘅系統？然之後即係令佢學到嘢，然之後翻到去就覺得自己唔撚掂。 係啊，於是又建設呢個偉大嘅民主中 國。唔係建立建設啊，先係跟住反共， 係啦，要反共，要打到呢個專制政權。 係啦，就結束咩一黨專政。 而家佢哋唔講得㗎啦，而家 即係以前即係即係呢條套路咧，我話俾大家聽，即係啲咩同化大陸嘅人，令到佢哋希望國家有所變革。國家有所改變，遵義 呢啲嘢已經係一個老套路。 係啦，即係遵義推進佢哋自己，推翻自己嘅政權。 係啦， 即係中國嘅真係第二次革命。即係呢樣嘢係幾即十幾廿年。 唔係呢啲嘢係存在於當時呢個民主回歸論啊，仲未破產嘅時候已經存在緊呢啲嘢。 即係呢啲嘢講真啊，我今年40幾，即係由細聽到大。即係呢啲咁嘅論調係由細聽到大，喂！你講呢啲都仲實際過阿戴耀廷喺台灣講嗰啲嘢，你明唔明？ 起碼你仲有言之有物啊！戴耀廷佢呢係純粹係 FF 緊話，即係好似如果有一日我中咗六合彩，我買啲乜嘢？ 係啦，係 純粹係咁樣嘅嘢。 冇錯，即係所以你咁樣你都屈佢咧，即係我覺得成件事係唔係即係説唔過去嘅。咁亦都所以咧，我又覺得既然佢受到咁樣嘅文革式嘅打壓咧，即係作為無論係獨派好統本土派好，咩光譜嘅人都係應該出嚟，即係只要你愛護香港嘅價值，只要你只要熱愛呢、這個有獨立嘅思考， 唔係起碼你到呢一刻你依然係相信咧，香港係應該要有言論自由，係 你係一定要行出，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你應該行出嚟說不嘅， 唔係唔好話行埋出嚟，起碼你要出聲嘅， 係啊，起碼點樣你都要發聲去 去呢個批評呢個政權嘅，即係或者係即係真係講即係講粗口講即係屌鳩呢個政權嘅，係咪先？即係呢樣嘢係大義嚟嘅，即係對於我嚟講，所以我話阿鄭俠諗住搞呢個集會，我撐佢喎，原來就。佢點樣聯絡你搞即係呢一個出到嚟嘅咧？你同佢 friend 咧，定係其實佢都係可唔可以講下你個香港民族陣線其實係做咩嘅咧？ 嗱，其實 同阿民族黨阿浩天佢哋又點樣嘅咧？ 因為其實我哋咧就其中一樣嘢比較唔同嘅係，我哋針對一個所謂香港擁有武力嘅必要性，即係我係咁講，我唔理你即係呢個獨立也好，你呢個獨立你無論係用一個武裝革命路線，定係抑或係一個公投，甚至你可能退而求其次，你一個所謂嘅真普選，你無論點樣都好，你最 basic 嘅一樣嘢，你係要有一個能夠捍衞香港嘅一個自主權嘅一樣嘢。而呢樣嘢係當而家香港係面臨嘅一樣嘢，尤其是當你見到有好多嘅一啲所謂嘅藍絲土共係同你講話，哦，共產黨有。槍有炮，你點樣？即係你點樣先咩咧？即係當你如果冇一個能夠威脅到佢，或者唔好話咩，令到有所顧忌嘅力量，你係冇可能去令到你手上嘅權利係有一個有一定嘅把握喺度噶嘛？即係好簡單，佢而家其實佢言論自由又好，佢要收你就收你，其實佢乜嘢都好，佢要收你就收你噶啦嘛。因為問題係其實你冇佢冇任何嘅 bargaining power。佢即係好簡單，如果今日你話哦，原來香港你去呢、這個去壓榨佢嘅言論自由，會嚟多第二次嘅魚蛋革命嘅、原來哦，真係會令到。這個、令到香港會成為中國在南方的一個的政治上的泥潭的、其實如果這樣的話他很多時候很多時候去做某些事的時候他有很多的顧忌，但問題是這件事我是這樣說、就是或者不要這樣說那麼遠，退而求其次就是其實我們看到現在在一個叫社運或者叫抗爭的場合來說、我們面對的一個所謂武力的打壓是越來越大、即是無論是這個藍絲會動手，警察去甚至去到這個2016年的時候已經開了槍、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我們一直以來我們相信的就是我們一些基本的一些技術咁基本嘅一啲嘅，即係所謂嘅對抗嘅能力，其實已經不足，已經係不足以應付而家呢個打壓。咁所以其實咧，香港民族陣線其中一個好主要嘅綱領就係，我哋會提供各種各樣訓練啦。咁我哋都希望能夠即係增加咁多位，即係去面對一個所謂嘅用翻大型嗰句啦，呢、這個專制政權嘅時候嘅一個所謂嘅抵抗嘅能力。咁呢樣嘢我相信會有一個比較唔同嘅方向。 咁首先，你哋個組織有啲咩人，同埋有幾多人咧？嗱，講唔講得嘅咧？ 人有啲咩人呢樣嘢咧？ 定係求其喺 Facebook 撳個 like 咁，你就當佢係？ 唔係咁又唔會。如果係咁樣嘅話，五千幾個成員啦，係咪先？即係，但係問題即係我哋其實我哋而家啦，我哋因為其實我哋係分開義工嘅成員啦。咁其實實際上我哋嚴格嚟講，叫做真係自己嘅成員嗰啲，咁大概三十零個。咁如果你話真係要掹到盡嘅，即係大概接近四十人左右咯，可以掹到盡嘅話。 咁有咩？訓練咧，你講到頭先話訓練係咪即係會唔會用嗰個 gear 嚟做盾嗰啲訓練嗰啲？ 咁呢樣算啦， 需唔需要 咧？唔係呢，即係點講？我用翻咁講，2014年嘅時候，啲人呢個有人真係聽佢講啊，攞個 gear 整盾嘅，不過冇人用。 我見到唔係，我都見到喺現場有人練功嘅，即係唔係淨係佢嘅。咁我都見到有啲功夫陣咁樣，有啲即係耍功夫嘅一齊喺度團練嘅，我見到。啊、就唔係淨係佢嘅， 因為其實我嗰邊咧，即係有唔少嘅成員啦，其實都叫係經歷過雨傘革命啦。咁其實好老實嘅，即係可能打雨傘革命之前，可能會仲會幻想所謂嘅功夫啊嗰啲。咁、其實問題係你經過雨傘革命，其實你見到其實喺前線有好多嘅即係唔好講咁遠，有好多嘅技術其實係冇想象咁實用嘅。咁、我哋其實亦都係叫經歷咗呢一兩年啦，即係叫佢將佢整理簡化，咁或者去學習一啲即係我哋自己另外有啲嘅成員本身可能有相應嘅底子咁樣，咁去學翻一啲相應嘅技術。咁我嘗試去整理一套能夠相對比較適用於我哋行動現場用嘅一套嘅，你話搏擊又好，體能又好，咁一個訓練體制出嚟咯。 咁你有咩實際嘅？咁你呢個香港民族陣線啦，咁、有咩實際嘅藍圖或者有啲咩實際嘅嘢？嗱，大家都知道啦。今時今日嘅香港社會係點樣嘅環境？即係或者係抗爭者要面對嘅一啲乜嘢？即係乜嘢嘅壓力？大家知噶啦。我哋而家出到去要面對嘅係更高更高嘅抗爭成本，亦都係呢個抗爭成本係比起以前係高十倍、二十倍。你隨時行出嚟，你要面對一個。監禁嘅，你真係要面對一個真正冇生活啊，冇曬冇人會請你啊，咩甚至係生活嘅問題啦，你要面對好更加重嘅刑責啦，打壓力更加強啦，亦都開盡火力嘅，咁你點樣去繼續去估，即係叫點樣咧？ 點樣行落去咧？ 即係我講話就係正正係因為面對緊呢個情況，所以我哋每一次嘅行動要更加精準。就係我哋唔可以好似以前咁，你話哦，即係可能做完行動未必有用，但係有人俾人拉咗，我哋唔可以再咁樣。我哋每一次嘅行動必須要係精確咁樣去命中呢一個港共政權嘅一個弱點嘅一個軟肋。即係我哋呢一方面，所以其實你見到一啲相對可能話一啲叫打期待嘅畫面啊，一啲相對比較叫激進少少嘅行動，我哋會好小心呢樣嘢，因為始終就係我哋其實而家我哋真係咁講啦，本土派冇再呢、這個冇再輸嘅資本嘅。咁但係你話我哋而家主要集中嘅幾樣嘢，即係可能第一人員訓練啱講咗嘅，第二就係你見到一啲嘅文宣上面嘅嘢，之前我哋搞港獨日炮，我哋可能即係你見到再早啲我哋有街站，咁嚟緊一啲宣傳活動其實都會去同人哋去有一啲合作啊。計劃嗰啲咁宣傳，我覺得呢個係其一個方向。咁第二就係可以交流呢啲嘢，即係例如你話台灣嘅，例如可能日本嘅，我哋都會盡量嘗試同佢交流。即係嗱，呢個係我聽台灣嗰邊有一個朋友嘅講法，佢話有一位嘅作呢個新疆嘅，即係呢個疆獨嘅領袖就話，如果台灣呢個七點鐘話搞獨立，佢係八點鐘就會起義。我哋希望將呢樣嘢可以楞到落嚟香港度，就係如果我哋七點鐘嗌獨立，台灣、新疆、蒙古、西藏就能夠喺八點鐘跟隨我哋。即係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所謂比以前更加緊密嘅一個國際性嘅一個聯盟。咁呢樣嘢我哋都即係外交嘅。 因為即係正宗嘅勾結外國勢力咯。 唔係咁橫掂係咪你都話我係勾結外國勢力咁？咁點解我唔勾結咧？係咪？ 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呢樣嘢暫時未好似未落到地喎。即係呢個香港獨立呢一個想法係未落到地，亦都而家更加成為連講嘅禁忌，即係講都唔敢講喎。而家係佢要打壓到你講都唔敢講，咁你點樣去突破呢一種打壓咧？你哋 嗱咁幾方面去講， 即係你頭先講到話要精準啊，對、uh-huh. 對準中共， uh-huh. 或者點樣要武裝起自己啦，訓練成成啦。Uh-huh. 喂，講好容易喎、啊，但係實際係點樣？即係可以有啲乜嘢嘢可以做出嚟嘅咧？ 嗱咁我咁講啦，即係如果係成純粹宣傳上面嘅，我覺得係應該分兩，即係兩條線去做。咁第一就係我係希望，即係我係組織上面，我哋會一個以一個高調形式去宣傳啦。咁、我係希望就係令到香港獨立呢一個議題係能夠去 keep 住係一個所謂一定數量嘅公眾嘅關注咯、而另外一方面，即係當然一個實際去增加支持者，或者實際增加一個即係我哋人數呢樣嘢。咁其實呢樣嘢好，你好老實嘅，你話喂係咪擺完個街站上網出個 post 話收人咁就得咧？其實好多時候唔係，好多時候呢樣嘢就變咗係靠一個地下式嘅一個人，一個人搭人咁去一個進行一個叫即係一個招攬啦咁樣。咁其實呢樣嘢都叫做緊，即係其實港獨有效計劃啦。你見到喂，好似一月搞完之後冇聲冇息。咁其實真係好老實嘅，我哋而家係轉型以一個地下形，即係相對比較地下形式嘅，即係台灣嗰陣時戒嚴嘅時候，一啲所謂嘅讀書會啦，就係去喺即係私底下咁去睇一啲當時國民黨所謂禁書。 禁書 係啦。咁其實我會反而就係話，如果係香港而家呢咁嘅情況，你公開去鼓吹港獨，你一個普通嘅一個即係素人啦，你公開鼓吹港獨，你尤其是如果你係學生等等嗰啲身份，你其實你承受一個好大嘅壓力。咁、如果咁樣嘅話，倒不如就係既然你唔能夠公開講，你可唔可以地下咁樣去同你即係身邊嘅人去滲透呢個思維咧？呢樣嘢我覺得係可行嘅。咁而即係我哋叫試咗幾個月啦，咁亦都唔係話完全冇成效嘅，成效亦都比較好。 唔係嗰啲成效點樣？你點樣先叫算係一個成效咧？ 即係 即係例如你吹雞有一個集會話突然間嗱，我覺得點解咧？我嗰啲叫成效啦。即係突然間，如果你吹雞有個集會，哇！咁多人跟住喂， 係啊係啊 嚇！即係我有一樣嘢係我諗我幾有印象嘅，都幾我哋英文叫 impressive 啦，即係。就係、是、當年陳浩天佢哋搞嗰個集會， 啊、 香港獨立集會喺呢、個政總出面喺天馬公園搞嗰個集會，突然間 好虛撼， 嗰、那個集會係要一萬人嘅、啊，即係我目測都係真係有一萬人嘅、然之後喺政總喺門上屌嗰度下邊大嗌香港獨立，嗰、下嘢係。是腳軟的，我覺得有人會當權者是會腳軟的，雖然你說去和理非，是的，和理非是一個集會，但是它是一個香港獨立的集會，是有是有這麼多人突然間走出來，我覺得那些叫成效。那你又怎樣去 計算一些什麼成效，即是什麼叫成效呢？ 很坦白的，即我這樣說，就是始終即今時不同往日，即是叫獨派，叫經歷了很多東西，其實很老實的，現在是一個即是幾人氣餒，一個士氣幾低落的時候， 嗯， 我這樣說，就是在現在這個時候，即我的說法就是成效就是成效，就沒有大形勢的。如果我喂即地下室去人搭人，我要掹多條進來，這些叫成，這些都叫成效，雖然很老實的，真的說不算多。喂，你說可能即隔幾個星期掹多一個人入嚟，咁其實你話真係好微不足道嘅，但係我咁講咯，就係呢個嚴格嚟講，我即係我自己姑且咁睇啦，就係、是、呢個算係一個叫獨派，一個叫重新振作，起翻一個腳印先。 唔係，我又覺得有啲似呢個嗰啲左交嘅行為。 係啊，好左交，我 你做嗰啲嘢好左交 喎。我都覺得 呢啲咪就係叫心奸細作咯。嗱，呢啲就係叫心奸細作。即係啲左膠成日講嘅點樣？誒，我哋走入社區，心奸細作。 人哋有心奸，人哋心奸細作係要你籌款俾佢噶嘛？ 唔係嗱，你唔可以咁講嘅。即係其實咧，嗱，我又同意阿 Louis 嘅講法嘅。其實反而咧，即係你唔好成日我覺得香港人或者各位網友又要注意一點，即係唔好成日標籤咗啲嘢，嗰啲嘢係左膠做嘅，我唔做啲左膠手法，我唔做，即係唔好咁諗。 係啊，即係冇理由左膠話我食飯，咁你又唔 咁你唔食飯噶嘛？係咪先？即 係 我 即係有即係我咁講就係、是、即係呢個土共啦，呢個中共啦，佢係會識得喺呢一個以前傳統泛民嘅好多即係選舉又好乜嘢都好，佢會吸收經驗。同樣地，本土派其實即係或者獨派啦，其實我哋係要喺泛民主派入面就係執佢嘅精華走啊嘛，係咪？係 或者唔係執佢嘅精華？我覺得精準啲講，即係精準一啲咁講，其實就係、是。一啲實實際際，你點樣去將你自己嘅理念同埋你自己嘅想法，去點樣去植根於唔同嘅地方，用唔同嘅方法，真係令到件事推動到，咁樣先至係咁樣先至係有個效果喺度，唔係話執著於再執拗於勇唔勇武，係咪要打，係咪要武裝，係咪要槍要炮，唔係諗呢啲嘢，即係你既然你嗱，我首先要我一個離身先，即係我唔係一個 100% 咩獨立支持者或者獨立撚嚟，即係我亦都唔係即係全盤撐港獨嘅。咁但係你話即係例如但係問題係無論你宣傳一個乜嘢嘅理念，即係本土嘅理念又好，點樣嘅被打壓嘅時候，你就要諗唔好懷憂喪志，你又諗下點樣去將呢件嘢慢慢做，好似掘地，好似嗰啲叫種地，即係心耕細作，係咪？人哋你有冇試到啲左膠？啲左膠真係心耕細作嘅，佢真係交嘅，真係個個禮拜日而家都仲派緊嗰啲咁樣嘅乜乜，甚至大家好憎嘅劉小麗，即係小麗老母，小麗老母佢嗰啲民主教室，佢真係好撚交，個個禮拜佢走去民主教室㗎。係嘛？即係你唔好睇少呢啲嘢，民傑、民戰聯都咁做，民主黨都咁做，落去區度、落街，唔好淨喺個網上邊嗰度就發表完偉論 ，like upload 個 status， 即係 like 一兩個 page， 然之後 share 一兩個啲恥笑之拿嘅新聞，咁就覺得自己係做咗嘢，唔係咁樣，亦都唔係你個 page 有5000個追隨者，啲嘢就行到，唔係所有嘢。好似頭先阿 Louis 話齋，你係要心耕細作咧，你就一定要落，真係要落社區，組織人力，組織 manpower，去將自己，例如印文宣，好平啫嘛啲嘢，印一張 leaflet 仔，係嘛？要幾多錢啫？幾嚿水，係嘛？最驚係冇得印啫嘛。嗱，如果你 e-print 唔同你印唔緊要啦。影印都做乜撚嘢？ 嗱，佢自己又可以 print 出嚟噶嘛？ 係咪影印都做乜撚嘢？咪出街度派咯，去公園同啲阿伯傾偈咯，去酒吧同啲老坑拗過咯，係咪？即係呢樣嘢，我講咗好多年啦，叫政治傳道嘛，即係講咗好多年。咁無論係乜嘢立場都好啦，即係我覺得都係應該做嘅。即係而家暫時我見到香港民族陣線就暫時嘅人又唔係好多啦。咁但係即係睇下點樣去繼續。去令到佢更加能夠嚇、啊、叫阿 Louis 你哋嘅及其同志嘅理念可以達成到啦。咁啊，喂，我哋轉頭翻嚟再傾。